是旧人那些静逐渐静，但觉这心信未静，窗纱风里沙野，再正是此生添写依稀的，却又听旧日的灯黄管响声。他走了后心不再野，为何仍然撩动我，让欲念又再些走吧，代替他轻抚慰我的心底吧，仍在怀念他，代替他走吧，代替他深深吻我的身体吧，来吹起昨天骗人那爱话。梦吧是梦，但觉这心上动，只好走意在这旧梦，忘记旧日苦爱者，睡吧欲睡满有他总是未累，信已唱似半者往事仍有点不舍，心只想再度听静夜的灯黄管响声，消失以后只想再夜，为何仍然撩动我，让欲念又再些走吧，代替他轻抚慰我的心底吧，仍在怀念他，代替他走吧，代替他深深吻我的身体吧，来吹起昨天骗人那 来吧走。